涿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梁建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清华来到东仙坡镇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交流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心得体会。梁建杰要求要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发有为，真抓实干，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势。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对接雄安，支持雄安，服务雄安，借势雄安。 小脚 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

破坏甜梦里，还是让我去面对，尽管加上我的嘴，丝丝温馨的发对，我愿来占据。有份没有言，情切是你痴痴相恋，心中的爱念为我眷，如今我竟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言，难道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唯有你的拥抱，慰解心中的痛苦。成就与你我会，宁愿这辈子也是白苦。今天的恋爱，我与你都会在乎。让我轻呼一声，美丽。你是我的女人，给我你的一生，我是你的信心。滂沱大雨中，将千针刺我心。尽心盼中洗去落印， 无数一道苗 得，

张，和老朋友打电话，你那里天气好吗？有什么新闻可以当作笑话？回忆我都不爱说话， 失去所有的不安。